困，未忘旧情人。你自困在前事里寄生，你令我在墙外爬行，没法跟你跟。 我恨你为何像仇人，制造故事累累我这生。我愿永后旧情人，让我知他在生。 痛恨你知我疯爱你，却始终只爱一个旧人。 失去他再没我，恨是恨你最深。永被困在流泪时辰，永被困在前烈水的心。你令我最远的提琴都抱爱与恨。 我赠你是浓烈狂情，却被困在无望处境。永没有分享近命运，就算得肉身。 知我不爱你，却要分开他，我二人。 他有他，我是我，恨仍是个替身。但自欺的心我痛死，明白是我终得不到你。恨极春春春的苦，爱得无留余地。 是幸福的都给处死，完全是你狠心伤天害理，令我生但似死。 为你生偏偏又痛死， 恨半生